访美期间一直寻求疫苗供应。布林肯说，华府永远不会忘记印度在疫情爆发初期为美国做过的事。华府现时亦都希望可以确保采取行动，协助新德里政府应对当前的疫情危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口和广东西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炎热，但是间中亦都有骤雨。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中坏车啦。较早前咧喺狮子山隧道出九龙管道内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不过一带咧仲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就系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出九龙管道内慢线咧曾经有架坏车，不过咧而家坏车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活顺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好啊！星期六又嚟啦。今日系29号，再过到月底咧，我哋香港嘅选举新法例就会喺立法会通过。咁啊，加埋国安法咧，我相信整个香港喺今后。完成晒呢两个法律嘅立例同埋執行之后，香港理应有一个比较稳定嘅常态。过去呢几年，香港係俾人感觉到有啲唔係几想见到嘅各种嘅情况，无论係各种好极端嘅行为，亦或是经济情况、疫情，我们都感觉到一种非常态。总的来说，看香港、看美国、看欧洲、看世界各地，都是有一种乱的感觉。我自己经历了几十年的自治乱乱，从香港出生的战争环境到现在，咁啊经历的所有的过程，治同埋乱都是看到的，因此好自然地，好希望我哋嘅社会是应该求稳定、求治。咁我亦都当然知道喺心理上边嚟讲，年轻嘅一代，他们希望社会动一点，可能他们觉得动会给他多些机会， 咁我觉得动系好嘅，但系唔好系乱动，而系有规律嘅、有方向嘅呢、这个能够产生建设性嘅动，先系最重要。咁啊，希望呢个新嘅选举法例出咗，新嘅选举嘅安排出咗，再加埋国安法，香港应该有一个常态嘅稳定时间，能够有几长呢？唔知。我相信第一个我哋要观察嘅年段就系2026年之前。咁啊，再观察到最后，当然就2030、2047。咁呢啲讲就已经好长时间噶啦。但请大家唔好忘记，我呢个节目开始做嘅时候都以为十零集嘅啫，咁点知讲十几年。咁所以我觉得即係大家唔好以为时间好远好远将来嘅事，好多个变化都会突然间就喺你嘅前面出现，无论係黑天鹅亦或灰犀牛都会突然间出现嘅。所以我期待有一段时间嘅稳定，大家可以去找到自己生活生命的方向。我也知道现在很多、朋友考虑我们几十年前的那个考虑，就是所谓、现在中国收回了、将来很危险了。也都在八九六四的时候也都说、现在很动乱了，很危险了。那么一波又一波的向外的这个移民，咁我哋都經歷過，因此亦都使到我過去嘅半個世紀咧，係有機會喺各個地方去呢、這個有所觀察。咁啊，最後大家睇到兜兜轉，香港都係比其他地方發展得好。因此，我有一句説話俾嗰啲有計劃嘅呢啲朋友聽，無論你係咩年齡。你记住，你一移动，你个空间呢后面嘅力量就会填补咗。然之后呢你返嚟嘅时候个环境就唔同咗啦。仲有我要再提示一个我自己几十年嘅观察，特别现在我可以再更加诚恳地话俾大家听，唔好轻举妄动。因为外面嘅天气嘅冷暖风雪唔系你嘅感觉，你喺香港，因为你系自己人，你嘅感觉唔同。你去到人哋嘅地方，你唔系真系人哋嘅自己人，你嘅感觉又唔同。所以记住，唔好使到自己无根咁样样喺国际世界上飘，留翻少少根喺你嘅祖家香港或者中国。所以我知道言者渺渺，听者津津，咁啊好难讲话会接受。不过作为一个长辈，总系用一种好虔诚自己嘅经验嘅心情，想话俾呢一波嘅有动静嘅人听，请小心啲，请谨慎啲。呢、这个世界嘅冷暖係方向上係東方會上升，西方會向下降。呢、这個唔係一個中國嘅問題，係成個東亞嘅情況同西歐北美嘅情況嘅未來嘅比較。等於喺六十年前我哋睇到嘅世界嘅移動，今日我哋睇到嘅世界嘅移動。但愿我哋嘅朋友咧，唔好喺呢个时候，因为一时嘅各种资讯对你嘅影响，而作咗一啲嘅选择，而冇咩退路。我期待我哋新嘅一代，听听我呢个经历过几次上上落落、几次嘅向外移动嘅老香港人嘅一个语重心长嘅提示。讲到整个嘅选举法例嘅改变，我好清楚喺 幾十年前我參加這個草委、籌委、選舉委員會的過程，亦都是考慮緊所有的選舉點樣先對香港有利。而我覺得而家呢次，因為新的形勢，又會產生新的選舉的辦法。咁我覺得呢一點嚟講咧，希望大家能夠歷史地睇呢啲問題。有香港好多我哋本地嘅朋友，因為我自己本身嘅社交圈咧，就嚟自國內嘅新香港人，喺我嘅社交圈裏邊就唔係咁大嘅數量，我比較多都係老香港人。咁所以大家討論嘅時候都會談到最近嘅局勢會唔會係即係矯枉過正、霹靂手段太強咧？咁凡係我哋有呢個討論嘅時候，我都問大家：當過去呢兩三年，由2014年開始出現呢種社會嘅嗰個運動嘅情況嘅時候，我哋有冇及時地話俾大家聽？喂，唔好行得太過啊！唔好行得太長太遠啊！唔好個動作太大啊！好多嘢都會有手尾跟噶，因為鐘擺效應會出現，矯枉就一定會過正，霹靂手段一定會出現。因為而家唔係1902年啦，1902年嘅時候，西方國家想對中國點都可以有好多理由話你係點，咁於是咩軍隊都可以嚟到你嘅地方，係嘛？咁啊，而家已經唔係嗰個時代啦，所以我就覺得我哋要勸所有嘅人喺社會嘅活動當中要知所進退啊，尤其是嗰啲嚇，即係覺得自己好有知識，係教授，好有影響力，掌握大量資訊能力，掌握好多嗰種資源嘅人。老實講，今日事情變成你哋所唔中意嘅環境。亦都苦心自問，喺呢幾年裏面係咪有啲嘢我哋都一下睇唔過、睇唔到，而造成今日咁嘅情況呢？但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啊！任何時候都好，都係有個鐘擺，歷史咧都係一個鐘擺喺處擺動嘅。咁啊，希望進入呢個選舉新法例《國安法》嘅堅切執行之後，有一個常態。俾我哋可以定一定神，想一想我哋嘅前途，我哋嘅出路，我哋究竟向东行向西行，系应该点样样？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在我这一代，因为路已经行到差不多了，未来几多路亦都不止可数，所以我跟一些朋友开玩笑，我说我生命的10元已经用剩现在2-3毫子了，所以我当然自己要更加悭住使，但是希望嗰啲而家仲有好多零碎嘅好多資源嘅年輕人，大量嘅時間資源嘅年輕人，都唔好以為你嘅時間可以亂咁浪費，因為喺互聯網時代，速度嘅變化之快，對你嘅挑戰，使到你嘅時間都消耗得好快好快。所以呢個喺5月嘅最後一個禮拜嘅情況，等住嗰、那個。選舉法例的通過，我們可以研估到未來的變化的出現，因此我覺得希望大家能夠明白 咁啊，我亦都有个期待，喺新嘅选举法例底下，各种准备嘅呢、這个根据呢个选举法例有所工作、有所活动、有所投身嘅人，无论你系揭呢个选委会嗰啲位置嘅榜，亦或系揭呢个所有管理层嘅榜。甚至你是想揭行政长官那张榜，我觉得呢都是希望大家呢要好好地想一想国内形势、中国形势、香港环境，你想做这件事，你想揭这张榜，问下自己，问下适不适应这个工作，问下你自己所做的事是不是对己、对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整个人类，讲远一点这个有利呢？咁因为而家国内係兴咗一种讲法，嗰种讲法就係揭榜应聘，即係话呢知道社会国家政府机构你嘅企业有呢个需求，咁于是呢大家都知道啦，咁就自动去应征，我想做呢样嘢。咁喺古代呢就係喺城门出面贴张榜、啊、叫做这个挂榜求贤，挂个榜出来追请求呢叻人呢去应聘这样东西。而我很相信这个选举法出了之后，就是一连串的不同级别的榜要揭的时候。那啊，这个我自己看着这个环境，我就在想中国有一句古语，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咁我相信好多人都准备揭不同嘅榜，从最高级嘅行政长官嘅选举，到咧呢个各级嘅议员、各级嘅工作，都相信会有好多香港贤能之士啊，会去揭榜嘅。因为我都好相信新嘅选举法例之后，好多人才亦都有机会尝试蒲出嚟，争取自己嘅表现，以及为香港人民、为中国人民服务。因为而家个情况好清楚，就係要爱国者治港。咁我都好相信形势就转入去回归嘅第二阶段，一国两制嘅一国嘅强化嘅时间。呢、这个喺我过去参加几十年香港回归工作嘅时候，亦都係知道这个阶段的必然会到来。那如果到来了、立场、定义、身份都清楚了，我期待多些香港的有能之士，是各行各业的有能之士，揭各种各样的榜。无论你是做商界的，你是做科技界的，你是做传媒界的，你是做这个政界的等等，我相信社会需要更多爱国者，而是有能之士，将香港做得更好。好坦白讲，我哋呢二十几年，我哋整个香港是落后咗。如果你睇今日中国嘅社会嘅发展，再攞嚟从香港、台湾、其他西方嘅国家等等，你会感觉到一个高低其实已经见到，这个是我自己之前几十年想象不到这个日子会这么快到来。现在世界的混乱的局面，我想其中大家一定会非常注意到的，就是在中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地方，在过去的好的两千几年的时间，老实说，无论是犹太民族，或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或者当地的其他的民族，如果你熟悉圣经，你就会知道这个地方的民众是如何起起落落，你降扩大我缩小，到他缩小他又扩大。大家都是揸住一段时间自己的范围来讲的。 所以如果你同情巴勒斯坦的这个世界舆论或者民众，那你会很着重这个大概这一百几年以来巴勒斯坦所在的民众所住的地方是一路一路地被缩小，缩小到现在这样的情形。那当然犹太的民众就会说，喂，我们原底有我们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古地区呢，大家截断自己每一段时间来讲嘢呢，都是各自有根有据的。但是问题就是回到现代这个社会，这个什么东西是我们要研判的呢？譬如好像说看到这次的战争，我用战争，我不认为是一个普通的小规模的冲突，根本就是一场战争。你会看到超限战的新模式是出现了的。所谓超限战，即是说各种各样综合性的对抗，从最热战的这个炮火飞弹的伤人，到资讯科技的大战，到信息的战争，你会看到很活生生地摆在大家面前一场的你死我活，几多小朋友几多家庭受到这些的灾害。所以我每每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香港的市民同胞，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安详的环境当中，是这几年才见到多些大动作。否则过去这二十几年，无论我们有示威也好，什么都好，都是相当安详而守纪律的。直到这七八年的时间才开始转向这样。而我可以很清楚地说，这个转向不是一个社会的偶然，是全世界的这个已经见惯了的事。你会见到所有的动作是有世界的模式的，无论你在泰国，无论你在缅甸，无论你在埃及等等的地方，你都见到同一种模式的操作，因为这个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特点。所以究竟整个社会世界的混乱，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作为在那里生活的人，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想怎样的社会生活呢？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需求，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经验。这些呢，就唯有通过大家各种各样的互动的模式去取得那个解决。所以你看到以巴的这场战争，小朋友家庭苦余的被牺牲，看到整座传媒大厦的这个被准确精准飞弹将它打冧，这种这么精准的飞弹是人都知道不会是一些土货来的，一定是跟美以的高级，尤其是美国高级的这个武器是有关的。所以你一见到这些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道德，什么政治伦理，什么东西都不用讲的了，是拳头说了算。这样的情况底下，你就看到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要不断地加强自己的国防。因为我们1902年到现在的辛丑教训，到现在是历历在目的。千万不要以为说，因为道义在我们道，所以他们就不会动手。不是的，没有道义可言，我能够动手取得利益，我就动手的了。所以1902年是这样，现在亦都是这样。 观赏街景那动态，谁在半路停步，试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起伏，拼了命成就幸福，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开始跟结束，好呼吸多数万次，难道这样容易？你最后那一口气呼了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较早前咧，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近芜湖街咧系有意外噶，咁不过意外清理咗，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浙江街。咁就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芜湖街咧，较早前有意外，而家咧意外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浙江街，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车龙排到鲗鱼涌公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排到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最后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喇沙利道。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大家听完新闻，因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在这几个礼拜我就会特别去讲到和共产党有关的事情。选了《人民日报》4月22号的那天，他登了一个100条的这么多任领袖100年来的语录，我也都在数一条一条讲的。刚刚这个有一条呢，就是彭德怀在1953年退出这个他作为志愿军司令官签订板门店的停战协议的时候，他在那段期间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说话，就是这几百年以来西方列强在亚洲拿几门炮这个几个军队就可以将个国家处于屈服状态，这个时代永远过去了。咁呢对说话就演变成在最近的呢个中美谈判里面所谓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呢啲咁嘅讲法。嗱，各位，我自己本人个民族主义情绪呢已经过去呢二三十年呢係降低得都几紧要嘅。我係强调咗世界人民嘅利益，强调咗地球村，强调咗呢呢、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事实上呢就睇到冇办法，因为世界未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大家互相承认嘅时候，因为无论在利益上各方面都依然有巨大嘅呢个争夺同埋不平衡喺处。咁尤其是呢几年我哋会见到好多突然间嘅变化都系唔知点解突然间会出现嘅。咁所以正如呢、这个我上几次讲，好多本来几年前非常老友嘅关系可以两三年之间调转晒啲嘢。咁呢两三年系咪真係有翻天覆地嘅大动作呢？咁又唔系。你可以话啊，新疆问题啊，棉花问题，其实呢个所谓棉花问题根本就系美国人制造出嚟一个议题。我哋自己嘅学校在两年前已经被人引导去讨论新疆的问题，维吾尔族的被这个种族灭绝的问题，那时候是两年几前，但现在才开始出现，即是说是有一个 agenda 在世界上推行着怎样去包围攻击中国。在我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很清楚这些 agenda，当时是 Project X 在推行的时候，现在这个叫做 Project A， 又是一个综合性的超限战的一个内容，现在还处在文战的阶段。逼下逼下呢，无论是这个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中印边境问题、伊朗问题，都有可能拆下拆下呢 就唔係文戰啦，嚇、啊！所謂文戰即係而家嘅電子戰、信息戰、經濟戰、金融戰、貿易戰，呢就係文戰，好似見唔到火光嘅。但係擦下擦啦，啲火咧越升越高嘅時候咧，就會見到火光啦。最初可能係星星之火，整整下就一個地方嘅火，一條線嘅火，然之後可能係咧全面嘅大火，再可能咧就係普通火變咗核戰火。所以我想起霍金先生讲，他说我们人类还有没有200年的前途呢，他说都看不到，因为我们不是那么聪明的。所以 Kissinger 先生讲，他说希望中美两家的决策人士看到你们的决定如果造成了整个全面的大碰撞的，甚至去到核战的水平的时候，是人类的整体的灾难。嗱，我就覺得，我時時都用一個案例就講到，香港喺日本人侵略香港嘅時候，我哋嘅父母住喺香港，係完全唔會感覺到事情將會發生，因為我哋只係街坊鄰里小販大排檔喺街肩挑背負揾兩餐嘅啫。但係國際環境嘅變化，好多嘅資訊掌握多嘅人已經知道咗情況，所以香港好多人已經移澳門啦。我成日都舉呢個例子為例，嚇我哋基層嘅老百姓就蒙查查嘅，到咗嚟到嘅時候，炸彈焚咗喺修頓球場，我哋先知道啊打仗啦咁。嗱，所以我好希望我哋呢一代嘅人，又喺互聯網時代，信息會靈通，當然信息又會好多錯嘢，好多假嘢，好似呢次以巴問題咁。雙方就發動好多電子信息戰，去影響對方嘅民眾，將自己處於道德高地，甚至利用信息去誘發呢、這個敵方行錯路。譬如好似發放好多信息，即係話幾時幾時要打啦，咁時就誘發哈馬斯嘅人移動。一移動嘅時候，集中咗去嗰啲隧道啊，嗰啲戰略基地嘅地方，就炸佢。嗱，咁呢啲咧都睇到而家嘅戰爭同以前係完全唔同，所以美國嘅國防部長美國嘅南太平洋嘅司令官講，佢話我哋呢一代人係舊式戰爭嘅年代，即係佢係而家做到好高級嘅將軍啦，嚇、啊。所謂新式戰爭咧，就係而家所講嘅超限戰。超限戰就係綜合性嘅民戰、武戰、太空戰呢、這個。都全面開戰嘅，所以我就覺得，但願我哋呢一代嘅老百姓增加多啲知識，睇到唔係啲嘢唔關你事，而係我哋可能俾人在玩弄在鼓掌之中，而我哋深陷最大嘅災難，而咧唔係我哋嘅責任，而我哋係俾人擁咗入去。巨大嘅衝突引出人類嘅災難性嘅問題咧。的确不是我们老百姓的责任，是一些巨大的当权者。巨大的当权者就不单止是政府的当权者，军队的当权者，也包含着拥有大量资源的这个那些网络大老板啊，那些这个对世界有巨大影响的那些金融公司啊，那些这样的就是以万亿做单位的嗰啲咁樣樣嘅人士嚇，我哋有個統計嘅，如果擁有百億做單位嘅咧，係只係生活上嘅豪富係普通人嘅啫。如果擁有千億做單位嘅咧，就係咧有心會關心到地方嘅政權噶啦。如果擁有萬億做單位嘅咧，就會關心到國家，甚至想攞對國家嘅全面嘅影響。嗱，呢啲情況。如果你睇下國內最近嘅情況，就係呢個現象啦。嚇，有啲大嘅嗰啲網絡上嘅大亨，有啲嘅講法做法，整整下已經超越咗佢嘅生意，而係咧有啲政治上嘅表述啦。嚇，咁所以我哋先會見到嗱，好似馬雲嘅湖畔大學而家就冇咗啦。啊，叫做咧呢個咩創新中心啊呢啲嘢，你都會見到咧。其實咧個社會喺處變動咧，我哋睇新聞咧。是要看到每一个变动后面都有它的逻辑的。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而家整个中国嘅形势嘅变化发展，就系、是、习近平所讲嘅，对鞋啱唔啱自己着，系着自己只脚先知道。所以印度嘅制度呢对鞋啱唔啱印度人着，系印度人自己嘅脚先知道。美国这个制度那对鞋啱唔啱美国人着，是美国人民自己先知道。因此如果一定要说我这对鞋的标准就是全世界 size， 那这个根本就不符合世界的多元化的情况。所谓多元就是种族啊、外形啊、生活啊、经济啊、文化啊、这个沉淀啊、历史啊，全部都不同的。你不可以要求说我这个标准就是世界普世价值，个个都要跟，不跟我就是恶魔。这过去的几十年呢，是似乎这种意见是占上风。直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一路下降的时候，先有人质疑，喂，你这鞋啱不啱我着啊？这个问题才出现。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正是一个，就是鞋很混乱，大家去推销自己对鞋，咁或者大家咧而家好多冲突，问题就喺互联网时代，信息嘅混乱，速度嘅快，同埋科学技术嘅规模嘅巨大，就使到好多情况咧，真系咧完全要用21世纪嘅观点嚟睇呢啲问题。其中我自己最近读好多书嘅时候咧，反复去思考嘅一个问题就系、是。在我后生的时候，我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观点，在最青年的时期是觉得是一种真理，是一种呢这个道德高地来的。后来到一段时间到中年之后呢，就觉得喂似乎啲嘢唔通喎，行唔到喎。好啦，一路去到最近呢，睇法又有唔同喎。因为马克思讲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所谓尽所能，如果你真系凭双手揸住个锄头，你尽几多所能，所生产嘅内容嘅物质都系有限嘅。咁于是再加埋人心不足，咁嘅时候咧，呢、这个咁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嘅所谓社会主义最高阶段，即系共产主义阶段咧，系根本不可能实现嘅，因为生产力不大，人心不足。两样的矛盾是不可调和。好了，直到发展到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的发展、电子信息的发展、大数据的发展、云科技的发展，所有这些一切都造成个生产力，个生产力这个概念是跟以前是不同了。生产力是大大地超过过去所能够想象的力。假如话过去所能够想象嘅力系一，咁我相信而家咧100万都唔止。好啦，既然生产力有咁巨大嘅发展，咁于是呢个供应物质咧，显然咧系会有机会供应多过消费嘅。再加上而家人类开始讲环保问题啊，节约呢个环保问题就同节约呢啲有关噶啦。再加上所谓道德问题啊，仲有加上。法律上要做到平均，要做到公平公正，所有这些就会约制了各取所需这方面那个合理的要求和合理的分量，还有合理的使用，而不会超越环保的浪费。那这种情况的供和求就不同了，那于是就决定于你的国家的法律制度是不是能够全部要執行 同埋大家都能够严格遵守。所以法律就保证咗社会制度，无论你是选用民主制度，你是选用威权性的民主，所谓民主集中制，又或选用什么制度，法律都是最重要。因此我们提出说对法律那个尊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类社会的关键问题。无论你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追求什么乌托邦，你都要看到最现实的就三个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生产力、科学技术，大量的科学技术使到物质供求无限，相对无限。第二，你就是要这个对环保的概念，这个碳排的减少的概念，这些其实都是控制人心的无限的那个浪费，而用环保和排碳的概念来将它科学化地解决了。咁要做到呢啲需要嘅桥梁就係法律。个法律点样保证嗰啲嘢係公平公正去做到呢？法律点样去保证做到身体健康医疗係公平公正呢？法律点样去做到呢个交通係能够公平公正呢？法律点样去做到所有嘅衣食住行教育通讯都係公平地俾每一个参与劳动、参与工作的人呢？咁呢啲你一睇，哦，就有一个新时代嘅出现啦。呢个新时代呢，就係现代嘅理解。21世纪，我諗到60年代，21世纪60年 ,2060 年之后嘅过去，我会相信呢个新嘅社会制度係会出现嘅。呢个社会制度你用过去比较不是几习惯或者不开心的讲法，共产主义。其实如果你用刚才的观点分析呢，这个情况是可能出现问题，个社会的制度的建设的问题。咁当中法律里面亦都包含着所谓民主的那个的制度的承担。所以在很多的理论里面讲，要做到真正的民主，就要首先就是物质供应充分，而这个所有的东西是公平，而法律是公平。那这个时候的民主就是建立一个优质的民主。所以2060年之后的中国与世界会不会变成一个这个新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民主制度呢？这些呢，我们都在处观察和等待。当然就不是我这一代人会看到了，是下一代人去努力的结果。那这个的制度的建设是现在开始好多社会主义学家，好多即系对共产主义研究嘅人嘅思考嘅一个问题。所以我哋睇到北欧嘅情况系一路向住社会主义同埋咧呢个微细嘅共产主义国家发展紧。所以德国共产党咧就提出，佢话而家全世界实现马克思嘅理论系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嘅发展最落地、最现实、最有可行性的是中国。这个是跟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个是跟中国积极参加环保、参加2060那个减碳到零这些这样的方向。2060年减碳到零不是一个政治口号来的，是一个社会制度、科学技术、民心的教育综合性才能够做到2060年的减排的问题。所以德国共产党就讲，因为德国人很注意马克思的理论，他说看来呢是中国社会是有机会达到这个高标准的社会。那这些都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去讨论的。我就觉得本来讨论实践、正如中国政府讲，各靓各美其美各自美自己的嘢，咁咪美咯。咁本来就应该系一个人类社会嘅你追我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嗰个态度嘅。喺过去嘅200年，中国嘅落后、西方嘅进步，中国启示咗自己要学习，咁就连串地演变出呢个所谓中国共产党嘅出现啊！呢100年嘅历史到今日。在数据上大家都知道，5至10年内中国超过美国呢已经是 毫无悬念噶啦。所以拜登政府咁急，就话喺我任内唔会俾佢超过。嗱，佢个任内可以系四年，又可以加多一任八年。嗱，咁呢啲你追我赶，你超我进，冇所谓嘅。而家最怕就系咧，将呢啲嘢俾人引导成某啲利益集团，无论系军事集团、石油集团、金融集团，将佢引导成不可改变嘅互相嘅毁灭。嗱，呢个咧系最危险嘅事。所以我就觉得所有嘅民众，世界各国嘅民众，都要用清醒嘅头脑去监察所有各国嘅政府，究竟佢嘅道路系咪向住一个共同毁灭嘅道路，抑或系向住一个共同进步嘅道路。所以2060年嗰个减排、那个碳嘅问题，其实系一个非常重要嘅指标嚟嘅。吓，咁啊，当然我哋睇到啲小朋友吓，西欧嗰啲小朋友十几岁嘅，讲到咧环保问题嘅重要，咁佢当然可能系知啲唔知啲，不过可以话个世界真系佢哋嘅。吓，佢哋如果重视呢样嘢，努力学习呢样嘢，努力参加社会嘅建设，成为一个可以引导世界走向共同建设嘅道路，就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嘅道路，系极之好嘅事。所以美国政府话：我哋西方世界唔可以，可唔可以组织一个民主嘅丝绸之路咧？咁我就觉得欢迎，吓、啊、欢迎。最紧要系走向建设，而唔系走向互相毁灭。但系而家走向互相毁灭嘅机会系确实咧睇到，多线进行紧嘅。无论从超限线嘅角度，我哋睇到各种嘅斗争嗰、那个潜伏，吓、啊。咁呢个概念，我希望我哋嘅听众要慢慢要深入自己嘅认知里边。所谓超限战，即系唔系我哋习惯嘅旧式战争啊。从空间嚟讲，系同太空喐到去海底啊。从形式嚟讲，从热嘅到唔热嘅战争，从普通嘅战嘅热战到核战啊，从金融、经济、文化、艺术。这个电子等等都是一处互相搏击的。但是在民战方面争出个谁进步谁发展是没问题的。但是怕就怕有人将它导向一个热核战争这个方向。啊、所以这一点来讲呢，这个很有经验的 Kissinger 先生就最近都在上个月都不断发出，希望大家注意啊，领袖们不要引导出这件事啊。因为是具有热核战争的各种各样的条件。 是冷是暖，是个相对的观点，是近是远，亦看两方所身处，是对是错，在乎那心中信念，是与非差不多隔一线，投资多一点来做个预算，谁知只多一点点，越觉不懂打算，难得糊涂，假装听不见，看不到，讲不出烦厌，聚满天小雨点，一千一百万条线，刹那间全然消失，永不见。像满天小雨点，一千一百万种偏见，到最终全都不再重要。